然后呢，吃饭的过程中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你是中国人吗？ 觉得您长得不像。 我是中国人。然后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非常恶劣了，说你是纯的中国人吗？后来我说你在中国那可骂人了，你这是，对不对？后来最后他就特诚恳的说，你跟巩俐、张艺谋都不像。 哦，他 来我 这俩是中国人。 准确的说，我说你就是说我跟他电影里的人物都不像。他说对对对对，是那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实际上就说这些女演员就是吻合他心里可能有的对中国的一点点知识。 他觉得你不像纯种的，那你从这个美术上讲哈，你觉得他认为中国女的是长什么嘴脸的？ 当时他的全部参照就是巩俐。 巩俐，你看我原来以为花木兰那个动画片， 嗯， 恐怕他们想象的中国的女的，你看单眼皮儿，或者是那么一个样子。 你不要搞错，为了那个花木兰这部动画片，他们可是请了无数多的汉学专家和中国专家， 嗯， 去给他们建议。因为他两条整不明白，一条是他整不明白这个女人去打仗他可以理解， 对， 但是呢代父 圣女贞德嘛，啊， 代父这件事儿他就整不明白。 怎么呢？ 就是中国这种孝道啊，什么这个家庭啊，然后人对于家庭的责任呢，血缘家庭的重要啊， 你说他为了爱情他就理解了， 哎， 那这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更不理解了， 当然不理解了。所以这事儿不知道请了多少汉学家，也包括我去给他们说这档事儿，说这档子事儿，然后呢，那当然就同时他那个就不是一个美国对中国想象的水准，他是高于他们的水准的，但 是 等到排出了那个东西， 想象出来的， 哎，那不是啊，那就至少是问过我们。 哦， 而且他看了大量的资料， 看来您自己也认为自己长得不像是太纯种的，所以才会设计出那么一花木兰。 道地的中国人，而且道地的中原人士啊， 啊，您 追上去多少代？ 老家，哎呦，咱们是老乡哎， 真的呀， 哎， 我怎么记得你是上海人？ 哎，我祖籍山东， 他山东 章丘大葱 啊， 所以你看咱们都抽烟，一天两盒， 哎， 不是反对吸烟，反对吸烟， 你不要败坏我们山东人形象好不好？ 哎，徐老师，刚才听我们这山东老乡的这个言论，引起你什么联想？ 我他讲的很尖锐，但是很直接。美国人真的这样，他只看自己的。美国有一个统计，我是非常惊讶，就是说美国人只有10%几的人有护照，他的护照很容易拿，在邮局就能拿。 嗯， 凭他的驾照在邮局就能拿护照。可美国只有10%几的人有护照，美国人离开过美国的不到10%。 对。 可是你知道，这本来没问题，你有的国家爱自己，有的喜欢旅行，没关系。问题是他全世界发生的事情他国会都要讨论，他跟你立案，他一个军舰把你政府给倒了，他那边的油管呢，他派一个大使就把人家的那个石油公司给弄了，可是他绝大部分的民众他是不知道世界是怎么样的。 Steve Owen 哈佛教授有一次跑来跟我们讲美国文化，讲后现代，他讲什么，他说美国人的世界地图是在 shopping mall 的餐厅里形成的，他还分析了一大堆，讲的蛮有道理的。他说他在餐厅里一定有一个叫熊猫的中国餐馆，有一个日本餐馆，但不会太多，多数呢是麦当劳啊和墨西哥啊，一定有两个意大利一定超过中国餐馆， 嗯， 等等等等。他的美国人从小他就是看着这么一个餐厅想象他美国的世界。所以那时候就王蒙就引了那个甘阳的一句话，他说甘阳这句话讲太紧了，他说美国的那个老百姓啊真是笨，美国的精英啊真是精英，他们的精英真是厉害。中国呢， 哦，我好 知道中国吧， 嗯， 中国是倒过来的，中国的老百姓啊真是聪明，中国的精英啊 那这 么笨， 这不是骂你们俩自个儿的吗？ 对啊， 但是呢 有侵略情节， 你还甭说，那咱这中国还学人家美国呢，不光学美国， 中国想象美国就是世界， 对， 而美国人他们心里只有他们自己。那个911以后我正好在美国， 嗯， 然后呢就接触到那个美国老百姓的那种反应哈。他说当时他那个电视里就开始讲这个伊斯兰世界问题多么大哈，这我们都知道。然后呢美国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伊斯兰的女性是被要求戴面纱的， 哦，是吗？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震动的，然后令他们非常愤怒。然后呢他们就跟我讨论，就说你们怎么看他们可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然后呢，讲来讲去，最后呢，我说中国，他说中国如果有了就更可怕。我说中国早有 早有。 然后他们说啊，难道中国是有的吗？就是完全的那种无知。这个不是那个我们那个通常意义上的无知，就是他没有任何关注。 是是是。 因为中国想象美国就是世界哈，美国人都是眼中都是世界，心中都是世界。其实美国人根本。就是他的世界就是他的疆土。 真的，你知道问题在哪里？中国人其实也会把某些美国女演员的想象成西方人， 嗯， 或者把某些法国的演员想象成巴黎人，嗯，我们也会这样想象，电影里看到他们很开放，以为外国人海滩都很开放。美国人也把中国的一些演员当作中国人代表，但那区别在哪里？区别就是所谓东方主义，就是说美国人他们的明星被中国人看作美国人代表，美国人一笑置之，他不会把他作为美国的代表， 嗯， 而我们中国人呢，由美国人来欣赏了这个中国演员以后，我们中国人也觉得这个演员是最中国的了，最重要的了，最成功的了， 没错， 因此我们也把他看作我们是我们最高的标志。你想， 对对对， 曾几何时中国人有什么时候把熊猫当作自己脸的？那是外国人看出来你是熊猫脸，然后我们现在大家都变成熊猫脸了。 没错，就是你，我也得承认，就是 特别是如果你出黑眼圈的时候，可能特别是熊猫 的时候。 对，你像对女人什么样是美的，我自己就觉得美国电影对我改造太大了。我过去不认为个子长得高的女孩子是美的，哎，也不认为 大嘴的是美的， 啊，对，大嘴的轮廓鲜明的。后来我想，我现在哎，真的已经成功的改过来了。基本上美国电影里的那女明星，我也觉得那个是好看的。 所以， 然后企图在中国。 你刚才说那个不对，就是你说中国人会把美国认为美国女演员代表着美国，其实我们经常是把西方的这些女明星认为她们代表着人类， 嗯， 代表着至高的 美， 美 对对对。 所以你中国的女演员 代表着 美，代表着这样的一种人类的精神、人类的形象，这才是问题。 那更大。 而美国人永远只会认为这是中国女性，她代表着中国，最多代表着东方。这也是问题， 所以从这方面也要打倒文化上的美帝国主义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过去，我记得你像啊，我老家在山东，但我出生在河北。你知道我有个很深的印象，河北的我们农村管农民有一个称呼，可以或许是有点歧视的意思，叫什么呢？叫老杆子。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讲村里来的，就叫老杆子，什么意思呢？就他老赶，他老追赶，但他老赶不上，所以这样。 这肯定是你的心结。 这本来我想的赶子是这麦赶， 对 啊之类的东西，哪里有这赶时间的赶呢？ 那石家庄郊区某位副村长给我的解释，难道不可信吗？他说的就 是那也是现代心结， 那是与时俱进。 他是这么给我解释，我就想啊，最近徐老师研究的科目跟这有关，也是在赶呢，啊。住房，你看你是研究文学的，研究语文的。你觉不觉得住房的这个名字，现在咱买房子起的这个概念， 那是源于我一个学生有一次问我个问题，他说你说我们学中文的现在什么文字是最有价值的，那我第一个概念是在想比方说饶宗颐啊、西溪啊、北岛啊之类，原来错了，人家讲的价值就是价值 金钱， 哦是啊，这么一想的话呢，那你才想明白，哦，原来可口可乐那这个四个字是值钱的，余下来呢，就是除了商标以外呢，其实最值钱的就是一想哦，就是楼盘的名字。 嗯， 你想一个楼盘，它投资好多亿， 嗯， 它这个形象好不好，可以差很多几千万是不在上下。那如果它一差一千万，那不三个字不就一个字就，你想这多少算我算不过来了，反正几百万了。那你想作家哪有那么多？明白没有？就所以后来呢，我就突然就想这个琢磨这事，我就觉得我本来觉得呢。比方说你是弄到一块地了，你是个老板，那你当然 是没那日子。 哎，OK。比方说， 北大教授现在收入也挺高的了吧？ 嗯，倒着数吧。 还倒着数？ 我们北大也是贫富不均，现在别讨论这个问题。 你北大教授再有钱，也不会自己发展个地盘吧？对不对？那名字呢？我在想，第一，老板要喜欢， 那是 对不对？ 嗯。 第二，他要想象老百姓会喜欢。 嗯嗯。 后来我才琢磨就， 你这个老百姓说的也不对。就是买得起房的， 那买得起房的也是老百姓啊，你不能因为他有钱就排除出他 老 百 姓。 你看我是租一个房子买一个房子，这名字我不敢说了啊，但是实际上他名字起的呢 一处像是在巴黎，一处像是在纽约，照着那儿的地名起的。 嗯，上海就是这样 啊。 所以我后来发现了一个我香港最大的特点哈，你没做调查，你开始还感觉不到。后来找了很多的香港的楼盘，发现原来香港的殖民地啊，它的楼盘洋化的成分最少。 怎么？ 香港楼盘的名字哈，都是用最后都是用轩啊、亭啊、苑，它都三个字的。翻译腔的最多就是上海了，东方巴黎、东方伦敦、巴黎花园、罗马花园，全是一大堆的直接翻译的名字。 那个还有那最贵的叫什么汤臣一品， 最贵的叫汤臣一品，那也有的说。你知道一品是吗？就一品官了。 嗯， 做到最高最贵的10万一平方米的才是一品官。香港啊，一半都是皇帝 啊。 香港的楼盘呢，有一个帝王情节，就是很小的房子，其实是几十平米的房子，玉龙居啊、成龙居啊、什么黄甫山啊，黄甫山在上水嘛，你知道 那？哎呦，就那面积，连一皇帝洗手间都不够， 就是脚都跨不开。 皇帝呢？ 全皇帝，你说这什么道理呢？ 啊，就是香港是要做皇帝的， 对， 这个广东是一般是富，是欧洲还是富豪？ 不，香港呢，它有三个特点，一个是有山有水， 嗯， 那这个呢，大家都学一样。我觉得没太大区别。第二个就是他有皇帝， 嗯， 第三个呢就是他豪。 哎，那北京叫什么，戴老师？ 北京是两种， 嗯， 一种就是国际化，国际化到了以后，你的那个时空全部错乱。 嗯， 有一次就是一个毕业的博士生从香港来看老师，看我们北大音乐老师， 嗯， 然后就打电话，老师哪天去看您？那老师就说，哈，那个明天我去海登堡。然后呢，这个学生就立刻说，老师您去德国呀？其实就是北京的郊外的一个校区。 对 啊，那么我们一位老师住在海登堡，另外老师住在叫做枫丹丽舍，枫丹白露加香榭丽舍。 还有对，还有的人住在香榭丽舍大道上。 哎，那就是说你只要你开车从五环一直进去，你就走遍了全世界。 对， 从大到小，一直到鹿港小镇， 嗯， 对吧？台湾的这种地名， 对，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深圳的世界之窗。这家伙进去一园子游一圈，地全球游遍。 这就跟他刚才讲的一样，就是他把西方的一个符号当作是全世界人类最好的一个符号。 还有你住的， 但是接下来他就是皇家气象。你后来这成为一个潮流， 北京也有皇家气象。 它是在房地产广告当中，不是在房地产命名当中。 不是房地产命名当中啊，他你发现没有？他北京他不大敢做皇帝。但是一般是皇亲国戚， 对， 动不动什么 父 他要表现他是皇家、天子脚下，皇上跟 亲王府啊， 我是亲戚，跟他有点亲戚， 对对对对， 不像香港人几十平方就踏进皇宫了。 他天高皇帝远吗？他天高 对， 没有尊重感。香港的文化它停在1840年那个清代， 对对，皇 所以他 皇帝不要他们了， 对，那个天高皇帝远，所以个个都敢做皇帝。 但是这是一个，但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正因为香港是殖民地，所以它的命名才这么民族化。 嗯， 我觉得这个是跟他整个那个身份上的那种混乱或者是某种痛苦有关系。 他是双重，就是说他的英文可以非常这个 sophisticated， 就很低调。 但是这是不是一个传统中文的命名啊？跟中文有没有关系？比较讲究这个这种意头，这个瑞兆祥瑞，或者说某种夸张的意味。你比如说英文，你像这电视节目一般都很简单，你比如像这个节目它可能就叫个窦文涛的show，或者什么 Opera 的 show， David Letterman 说就非常简单的一个名，但是你要叫中文，他叫锵锵三人行， 他就还算好了，锵锵还算好了， 他就很猛，锵锵好好什么，锵锵 没来豪华三人行， 锵锵也很猛啊，这古籍里说这凤凰于飞啊，和鸣锵锵，这凤凰叫起来的声音是锵锵锵锵，他都是中国人爱找这种来历 吉兆， 对。哎， 真 北京，他刚才还跟我说一个，也不光都是那些外文的译名啊，也有点意头的，叫个什么左岸公社是吗？ 对， 这您有什么解呀？ 他当时他自己就定得很清楚嘛。 巴黎公社。 哎，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向左，他的那个广告叫做这个广播里的广告叫做向左向左向左。当全世界都向右的时候，我们向左。左岸公社。 左岸公社。 所以当时也正是什么文化界在搞就什么新自由派、新自由派和新左派什么什么争端的时候，正是左这个字又开始有了另外的译本的时候。 哦，这还微言大义呢。 所以我觉得北京呢，它的房地产的那个名字、名头和广告，它还有 还是有这个政治中心的特征，它有一些政治意味。 它的政治意味是转的， 但是我觉得它左岸的就是巴黎那个塞纳河的 那个 左岸嘛。 对，这个是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就是北京的很多流行呢，至少是前几年，它有一个台湾的这么一个中转，就经过台湾中转。我觉得是台湾的整个的文化当中，它创造了一个就是左岸情节。 啊， 就是塞纳河左岸艺术家聚集的地方。 北京的北京有些 这样一个东西， 北京真的是有些楼盘很大胆，它陌生化。我上次讲了嘛，一平，宣武门那边平花瓶的平，一个楼盘叫一平，还有双的无双，志诚，赫石，这些楼盘这胆子很大，他一定要卖给知识分子。居正就长方形。 对， 这别的地方没，人家香港人很难想象你买一个房子叫什么一平。 新儒家。 新儒家、啊、 新儒家 对， 还有房地产叫新儒家的。 对 对, 对，上海呢是什么？上海的广告还好玩了，后现代什么抽象什么简约主义，那个陈清桥啊，那跑去看了，他笑死了。他香港要有个楼盘叫后现代主义，根本没人买。 我们还有的广告的那个房地产广告叫做后公寓时代。 后公寓、 其实就是 townhouse。 后公寓， 哎，后公寓时代 啊、哦！我以为说的是皇帝的那个后宫呢。 请张英武、陈晓明做代言人算了。 好， 后学大师 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这个起名字哈挺有意思，咱们好像一直啊，中国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相信，觉得这个你定了这个名字就定了它的这个味道， 证明 证明 名不正则言不顺嘛。 不，你知道我这次检点这些符号啊，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很有趣，就是说北京、香港、上海、深圳所有的楼盘名字没有直接的政治意味，没有直接的道德意味。 不一定。 你说 怎么讲？ 比如说我注意到那个望京那边有一个楼盘，它没有汉语名字，只有英文名字叫 Class。 那是你讲的是 而且这个楼盘就是有一次我去到那儿约一个人，然后我到太早，所以我就围着这个楼盘转了一圈。 围着阶级转了一圈。 非常好玩的是它在后面它有一个雕塑，是铸铁雕塑。然后呢，那个铸铁雕塑的特征就是它风吹雨淋就会生锈。所以当时那个铸铁雕塑已经生锈了，上面是中文和德文写的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卡尔马克思。 这是北京， 我觉得 透着有文化。 我觉得这个故事完全是一个政治预言，简直是。然后 class 高高的在上面，然后这个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后面，在背阴的那个那一面，而且是铸铁的这种。 你看这就看出来了，我们深圳秉承的还是邓小平的路线，那个在大楼上写的是发展就是硬道理。 深圳呢特别多那种就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的名字，世纪啊、国际啊、阳光啊、新世界啊。但是后来我想，为什么没有？我讲的政治名字是指主流意识形态，比方说三个代表、和谐啊、中国之类的。为什么这里有人说当然没有了，谁会买个楼盘要起一个什么中国之家啊之后呀、啊、后来我一查，台北都是。台北特别多的楼盘是中正国宅、忠孝仁义， 这还是仁爱戒严年代留下来的遗产吧。 但是现在新盘也这么起名字，忠孝锦绣园。 不，这个看着啊是挺没劲的，就说、是、你一个中国人， 中华男儿，哎，这在台北啊， 这我还 忠正国宅特别多这样的名字。我解释不了，我只是觉得好玩，我只是觉得会有这么一个现象。 我就感觉这个东西是对自己的这个文化确实是少了自信心了。你怎么你自己盖的楼不用中国人的名字来命名呢？为什么那么多外文的意义？ 而且在北京的这个楼盘的这种命名当中还有那种非常荒唐的东西，比如说它叫 Sunny。 叫什么？ 一个英文的 Sunny。 Sunny。 阳光对吧、啊、那它可是它反过来它并不是一个中文的翻译，比如说叫阳光大厦，不是。它叫桑尼大厦。 对对对， 它反过来再对这个字做一个音译。 嗯， 这种东西就非常有意思。 所以那天我们朋友聊天，有人说，有个老板说我要办一大学，他说就叫喀斯特大学。你说他随口想的名字。 深圳有楼盘叫瑞和耶纳，谁都不知道什么名字，卖得特别好。瑞和耶纳， 瑞和还是汉语。 瑞和 耶纳是什么？我们 耶纳。 对对。